迎各位观众来到今晚的哲学有偈倾，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杨俊贤。相信很多观众看了我们两季的哲学有偈倾之后呢，都还是觉得若有所失，因为有一些好像很重要的题目还未讨论的。那我们今晚将会为大家带来一个希望是一个深入而又浅出的讨论，就是讨论一个大家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究竟神或者有时叫上帝存不存在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我们观众甚至第一次接触哲学的时候会遇到的题目来的。咁而今晚呢，我希望呢可以为大家呢带来一个即係呢个问题一个深入啲嘅讨论。咁於是呢就唔能够只得我哋自己主持做啦。就请咗两位呢喺呢方面呢都叫做专家啦。係啦。第一个呢就係我哋好高兴请到呢个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嘅教授关启文先生。係啦。另一方面呢就请到呢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嘅刘创福教授。係啦。咁当然呢仲有我嘅呢个拍档主持啦，王仲杰仲仲係啦。咁我哋今晚呢最主要呢即係如果大家讨论呢个上帝存唔存在呢个题目呢，可以话是有好多唔同嘅讨论，有好多唔同嘅论证啦，叫做。係啦。咁今日我哋呢就尝试呢最主要 focus 喺一两个我哋觉得其实几有趣同埋好多观众呢係比较关心嘅题目上面去讨论嘅。咁我哋呢即係第一个想讨论嘅就係，有时我哋会觉得呢即係个世界好似係有个设计者咁样啦，係咪？所以有时我哋有一个论证叫做设计论证，英文叫 design argument。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咩論證嚟嘅咧？仲可唔可以幫我哋介紹一下、引入一下咧？ 咁據我所知咧，設計論證都有好多版本，有啲簡單啲，有啲複雜啲。咁我就揀個簡單啲嘅版本介紹一下先。咁隨住討論越嚟越深入，可能再補充咧，各位嘉賓，尤其是咁咧，呢個版本其實好耐歷史噶啦。咁咧，但係咧，我到而家都仲會聽到嘅，即係我細個翻教會都有時會聽到呢個。 你話啦，而家自揭自己嘅體勢係嘛？即係原來你之前係 細個 係 細個先。咁咧，咁嗰個argument係咁嘅，就係咧嗱，你當你喺地下見到一隻錶咁啦，咁咧你攞起佢，你觀察一下啊，入面咧嗰啲齒輪咧，每一個都配合得好好，每一個部件都配合得好好，令呢隻錶咧可以有計時呢個功能。咁一個好自然嘅諗法就係、是。隻錶唔係無啦啦喺度嘅，唔係啲粒子點樣隨機撞嚟撞去撞出嚟嘅，而係有個有智慧嘅設計者喺背後啦，先令得嗰啲部件咁啱啱好配合埋一齊做到計時嘅功能。咁佢呢個論證就叫我哋睇下，咁你睇下呢個宇宙，例如人先算啦，宇宙入面嘅存在物人先算啦，我哋嗰啲器官啊互相配合，咁我哋先至可以喺度呼吸啊，喺度講哲學啊。咁人甚至比嗰個鐘錶複雜幾千倍咁樣。我唔知几多倍， 应该唔止啊， 应该唔止添啊。咁唔系更加应该有一个有智慧嘅设计者喺背后咩？咁一啲新啲嘅 design argument 仲会援引，譬如宇宙嘅某啲 setting 啦，就系、是、有啲科学家计过咧。其实我一讲科学有啲唔 comfortable， 因为我系文科仔嚟嘅啫。咁我系睇啲科普睇翻嚟。 唔紧要，关教授应该会补充啊。关教授以我所知，本科嘅时候喺呢个科学出世 嘅，我都系你老师嚟嘅，中学嗰阵时。 系啊，所以 如果有咩讲错，大家即刻指正。 唔紧要，咪大家倾下啫，冇所谓。 刘生都系啊，刘生亦都系工程出身，所以唔使惊。 咁系啊，我文科仔睇翻嚟咧，就系、是、佢话咧宇宙入面嗰啲环境咧，其实要啱啱好先至能够有生物出现嘅。咁嗰啲所謂宇宙常數只要變少少數值咧，咁生物已經唔能夠存在啦，或者至少唔係以碳為基礎嘅生物啦。咁呢個阿喬文就話，既然個宇宙要唔同嘅部分、唔同嘅常數要 match 得咁好，先有可能出現生命。咁最好嘅解釋唔係應該就係有一個有智慧嘅設計者喺背後咯，而唔係隨機咁啱得咁巧咯。咁、呢個我諗係設計論者一個比較簡單最 basic 嘅版本。 頭先嗰位我哋有時叫做 fine tuning 啦，即係係微調過嘅，即係宇宙常數點解係咁啱嗰個加速度啊，咁啱嗰個譬如碳嘅某個震動嘅呢個頻率啊，點解係咁啱嘅嗰個，可能要 refine 某一個範圍某個 range 先至可以出到而家呢個咁好咁有生命嘅世界。咁好似係有個人微調過嘅，咁就似乎咧，如果唔係嘅話，好難相信透過隨機咧可以產生到呢個咁嘅世界咁嘅宇宙。系啦，咁於是就比較合理相信啦，係有個設計者喺後面，咁嗰個就係我哋講嘅上帝。咁得啦，我就先做一個小注腳先，過住今集嘅討論，就係我哋今集講嘅上帝咧，係我估啦，係比較傾向基督化式嘅基督教式嘅上帝，即係一個似係設計者啊，有個有智能嘅一個上帝，即係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宗教，可能佢哋理解神嘅時候有唔同嘅諗法嘅。咁我哋今日最主要係 focus 喺一個 全知全能全善啦， 呢、 這 個人格化啲， 人格化啲嘅， 都覺得 係啦，幾個咁嘅上帝喺度討論。咁依個我哋有冇足夠強嘅理由、要相信有個咁嘅上帝存在咧？咁所以就出現咗頭先一個設計論證啊。咁我哋界題差唔多啦，咁我可以俾翻啲專家啦，即係、或者我估劉生會對依樣嘢有睇法係嘛？我估頭先個設計論證，你覺得點咧？成唔成立咧？ 咁設計論證係好長歷史啦，即係有好多版本。咁其實因為我哋真係會覺得呢個世界好似好精巧，所以好似唔知點樣解釋咁樣。但你試下即係代返入去以前啲嘅歷史，即係幾千年之前嘅人都唔知道點解會有閒雷閃電咁樣。咁所以佢哋亦都好多時好多文化好多唔同嘅宗教都相信有雷神會作為呢啲現象背後嘅解釋。咁但係慢慢我哋科學出現之後，我哋知道原來有更加好嘅解釋，原來有自然規律，甚至可以預測到好準確幾時會行雷，幾時會落雨。咁而頭先嘅設計論證裡面講生物，好似人咁複雜，唔好話人啦，可能一隻昆蟲都複雜啦。咁好似唔知點解可以出現咁樣，以前真係唔知㗎。咁但係慢慢我哋有演化論，我哋亦都知道 DNA 係點樣運作，所以呢我哋慢慢有一啲好啲嘅 theory， 知道究竟生物點樣出現，點樣由簡單啲嘅生物發展到複雜啲嘅生物。咁以至到即係今天 under 呢啲咁嘅背景底下，以前好似都幾有力嘅設計論證就慢慢喪失咗佢嘅效力啦，我諗。 嗯，呢、這個時候我諗係吳國興教授出場嘅時候啦。 我諗設計論證咧就係、當然啦，有好多個版本啦。咁亦都有啲版本或者佢嘅嗱版本通常就係一個論證，從一啲嘅資料開始做一個推論啦，跟住有推論嗰個過程啦。咁所以咧就其實唔同嘅論證咧，可能同一個 family 底下咧都會有強弱之分嚇。咁所以咧我就唔會話啊所有設計論證咧都係成立。咁好視乎就係話咧個設計論證。譬如話嗰個嘅數據嚇、就譬如我自己都係一個教科學嘅人嚇，即係咁，所以我都會睇下嗰啲嘅數據，譬如話有冇科學嘅支持啊嚇。咁頭先創科興嚇講嘅，即係譬如話有冇一啲我哋叫做所謂其他嘅解釋咧嚇、除咗設計之外，嗰、那個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咁咧就係、是、呢、這個都係好重要。咁所以我自己嗰個模式咧就話咧就係採納一個咧而家科學哲學家都或者。日常嘅生活咧，都成日採用一個我哋叫做咧最佳說明推論。咁我哋睇下咧，我哋嘅數資料、數據等等咧，係喺我哋所認識嘅裏邊咧，同邊啲嘅假設、邊啲嘅解説係比較吻合。而喺啲眾多吻合嘅假設裏邊咧，邊個係最合理？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就而家我哋科學嘅認識咧，其實冇摧毀呢個世界論證，因為其實過往嗰、那個。首先即係創科興提到嘅，你話啲打雷咁樣唔識解就係一個神嘅作為啦。咁呢啲係比較係個資料都係一啲草率啦，同埋咧係用一個比較多嘅一個我哋叫做咧 argument from ignorance 嚇。咁但係如果我哋用一個當代嘅即係最佳説明推論咧，咁首先我哋而家嗰個嘅資料咧，唔係話同科學係矛盾嘅，因為頭先你提到我話要用自然定律去解釋，咁其實。個自然定律點解會存在呢？譬如自然定律點解用一個數學嘅形式係巨細無遺嘅去掌握嚇？即能夠把握去控制呢個世界呢？甚至一個諾貝爾嘅物理學家 James Jean 佢自己當佢研究呢個物理深入嘅時候，佢都會驚嘆咧，可能呢個做物主就係一個數學家嚟㗎嚇。咁甚至咧呢啲嘅數學咧嘅公式咧，係人類一個純粹喺原始森林裏邊咧，同猛虎啊嗰啲搏鬥。而即係進化而嚟嘅人啊，即係我當呢個係真先啦嚇，係能夠咧，所以高深嗰啲嘅微積分啊，咩 why many geometry 啊，佢能夠咧去破解呢個宇宙自然定嘅定律咧。嗱，所以我講呢個前提咧，唔係要去取代科學，而係正係科學嘅發展咧，俾我一啲新嘅資料，令我哋咧係起碼嗱，我而家即係咁短時間咪能夠完整去 argue， 但係咧可以提出咗咧，我哋要討論自己論證要提一啲咧係最當代。是最同一啲咧，譬如話我哋所認合理嘅知識，譬如科學吻合嘅。咁另一個頭先所講嘅，好似阿仲仲所講嘅，就係、是、嗰個宇宙微調論證咧，佢唔係建基於科學嘅無知，就係、是、因為佢原本提出一個所謂叫做 fine tuning 或者叫 anthropic principle 啦、啊、其實都係一個譬如話 Brian Carter 啊嗰啲都係一啲嘅科學家提出，就唔係神學家提出。佢係指出咧宇宙嘅初始條件同埋嗰啲嘅常數咧，好似係啱啱教到咧，係啱啱能夠令生命。出現咁咧，佢都認為咧，依個係一個好難以解釋，甚至即係 Stephen Hawking 都係指出依樣嘢。咁依樣嘢並冇違反科學， 而係科學就假設咗有自然定律，假設咗有一啲嘅initial conditions， 然後去解釋其他嘢。咁但係呢啲科學本身嘅前提又點樣去解釋呢？因為第一，宇宙可以混淆混亂一片，唔需要有呢啲嘅物質同埋呢個自然定律嘅呢個嘅 order 呢個秩序。第二，其實宇宙可能嗰啲嘅嗰啲嘅定律可能真係即係唔能夠適合生命存在，或者我哋就唔喺度，又或者呢可能嗰啲定律就係點樣都好，可能都會有生命存在㗎啦，即係唔會有呢個所謂要 fine tuning 先令生命存在。咁所以好多呢啲嘢呢都同科學冇矛盾，但係正嘅科學站到去呢係衍生一啲設計嘅問題。 可唔可以我問一個小問題，就係因為頭先關教授講嘅話，呢個叫最佳說明推論啊嘛， 冇錯， 就係英文叫 best explanation， 即係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IB 啊， 係啦，我知道。所以個問題就係咁，我想問點解關教授會覺得有上帝存在係嗰個最佳嘅解釋、最佳嘅說明？即係譬如而家我哋知道曬最現代嘅科學嘅知識，點解有個設計者係對呢堆知識、呢啲定理嘅最佳說明，而唔係譬如先劉仲光教授講嘅？是譬如是演化出来啊，或者透过随机的方法整出来呢 ?OK。那这个就牵涉到一个呢，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呢，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分辨到设计和非设计的东西，同埋呢就是我们只有经验设计是什么回事。那呢而且呢在我们现在的知识里面呢有很多的科学，譬如说这些的法证科学 ,forensic science， 其实它最后就是要分辨，譬如究竟这样东西譬如一個死亡啊，究竟係一個有意識、有人設計，即係我哋話一個 deliberate 就有企圖 intentional 嘅導致嚇一個嘅效果，即係死亡，因為係一個即係謀殺咧，因為係一個意外，譬如話自然死亡，又或者咧係意外咧。其實咧，我哋嘅科學咧，其實都係即係我哋廣義嘅科學咧，即係你有條理嘅理性嘅追尋事物因緣嘅學問咧，都會區分咧，就係呢個所謂有智慧嘅解釋同埋咧。冇智慧解釋，咁所以當代智慧設計嘅理論家咧，有佢叫 William Damski 咧，咁佢就係喺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咧，都幫我出咗一本咧，叫做《智慧推論 Design Inference》。佢就咧，因為以往嘅時候，我哋有啲嘅智慧論者咧，就真係靠求其。譬如佢話：點樣證明有設計者咧？你睇下啦，你睇個鼻哥個位個耳仔擺得幾好，啱部眼鏡就咁樣晾喺度啦，咁仲唔係設計師咁樣？ 嗱，關教授啱啱講到咧，我知道啱啱好激烈啦。不過咧，我哋 set 咗 stage， 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可以正式繼續討論咧，究竟呢個 argument work 唔 work？歡迎各位觀眾翻嚟呢一節嘅自由界傾。咁啱啱嗰節咧就關教授嗰個最後就係、是，而家現代嘅設計論證咧就已經再先進啲啊，就唔係以前咁相對簡陋。 係啦，因為 Dams 都係一個即係數學家啦，咁所以佢用好多統計學啊或者啲嘅華形率嘅公式去表達。咁但係即係簡化嚟講咧，因為個節目都係一般讀者嚇。咁簡單嚟講咧就話咧，唔係所有都要即係合理地數諸設計論證。咁我哋咧都係要比較咧。三種我哋日常用嘅解釋設計方式就係咧用，好似頭先講用自然定律啦，或者數諸於自然定律嚟決定嘅嚇，可能數諸於一個嘅機遇啦，又或者一個設計。咁所以但係要先能夠數諸設計咧，就要符合兩個條件啦。基本上第一就係話咧，佢係一個嘅低還原率嘅事件啦，唔係話求其。總之你追花市追到你騎個肚咁樣啊咁啱。咁肯定上帝搞停架巴士啦，咁樣 我有啲朋友真係咁樣同我講啊，即係咁即係我坐咗個巴士即刻嚟。 我自己都有係宗教信仰，但係我自己覺得就都唔可以太迷信式。即係佢個人去相信上帝幫助佢唔緊要，但係咧作為一個論證，如果同微信朋友分享，咁我都同前微信朋友覺得，哇！呢個好似神婆咁， 即係有時見到 牌子咁樣。 跟住佢話：，咩話？ 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公共嘅理性論證啦。雖然我哋如果係公共嘅理性論證咧，就唔係數住呢啲，只好簡單巧合。而我都要睇下，譬如話生命嘅條件咁樣。雖然頭先你話可能打雷啊咁樣有個解釋咁樣，或者進化論解釋咗某一啲嘅演化嘅過程，咁我就唔想討論成個進化論。咁但係咧，你假設呢個演化過程物競天擇適嘅生存咧，就假設有呢個 reproduction 之後有變異，然後再有自然選擇。咁但喺呢個 reproduction 之前，第一個細胞或者第一個能夠自我複製嘅單位係點樣嚟咧？包括你所講嘅 DNA 本身咧就結合咗蛋白質咧，喺個複雜嘅生物嘅系統。咁呢個系統點嚟呢？特別有趣嘅就係呢 DNA 就需要蛋白質作為呢個嘅酵素呢去令佢製造蛋白質合成，就需要 DNA 呢去嗰個遺傳有密碼呢去 synthesize 佢嘅。咁呢個雞蛋咁樣成個 system 呢，其實即係而家嘅科學家呢起碼 就我最近都做過功課，咁啊查查翻，之前咧有睇，我再查下最近嘅討論。其實咧，譬如話一個出名嘅研究一個生物起源嘅 Leslie Orgel 嚇，佢都承認其實而家都並冇一個有實驗證明嘅任何嘅解釋。咁所以如果你話算弗洛伊德解釋曬一切生命嘅，我哋其他啲我唔講住啦，就係成個解釋嘅起源就係話，生命呢個基礎。第一個能夠自我複製嘅喺邊度嚟咧？咁呢個佢懷疑咧，如果我計翻 DNA 嗰啲嘅組合咧，係超低。咁第二就話有冇個 pattern？ 個 pattern 就係咧，譬如話佢係符合一啲理性嘅目的啊，或者一啲嘅數學嘅規律啦、諸如此類。咁所以咧，如果其他兩個解釋都唔吻合，而佢又符合呢個智慧設計嘅標準咧，即係第一就係我哋叫做低懷疑率，同埋呢個有一個 pattern。咁我哋有時候屬於叫做咧特定複雜性呢、這個 complex specification。咁我哋喺我哋經驗裏面呢，好多日常生活都用設計論證，所以呢個係有一個經驗嘅基礎，並唔係呢我哋隨意咁樣講嘅。 就於是似乎呢個係個最佳嘅解釋，而我哋有理由相信呢個最佳解釋似乎係 同埋呢啲標準係我哋按照我哋一啲 repeated experience， 同埋唔係隻基督徒，係指到日常生活呢、這個亦都係我哋 嘅一啲。 譬如我哋去保險員然調查員查呢個火災係意外。呢個有意產生嘅，或者老師 check 下，究竟兩個同學嗰啲嘅相似係咁啱撞到，抑或係抄襲咧？全部都係用緊呢啲智慧推論嘅。 好，咁我諗大家都 get 到啦，即係依個我認同關教授嘅就係、是、依、這個我哋平時都用緊嘅依個論證嚟嘅，就係尤其是最佳説明嘅推論，就係、是、我哋依個件事出現咗，最有可能嘅解釋係邊一個？於是我哋有理由相信嗰個係真嘅。當然個真拗點就在於。究竟嗰個係咪最佳說明啦？即係頭先關 教授所講嘅，我都明白複雜啊。 係啦，咁所以我劉生點睇？ 我諗我想做三點補充啊。第一點就係、是、關教授頭先有講過好多次，即係某啲設計嘅論證或者假設同科學冇衝突咁樣。咁但係呢個講法其實冇乜力嘅。即係因為嚴格嚟講，你將個衝突睇得好嚴格嘅話咧，就假設有雷神都係同科學冇衝突嘅，因為你可以想象，除咗自然規律，我哋計算按呢規律計算到幾時會行雷之外咧，係偏偏有個雷神喺背後喺嗰刻令到佢出現，你可以額外咁樣相信，而科學嘅嗰啲規律或者嗰啲論文係唔會。額外喺個 conclusion 之後加一句話，所以冇雷神存在咁樣。咁其實呢個意義嘅衝突係可以唔出現啦。咁第二點就係、是、當我哋討論啲問題嘅時候呢，我哋就要留意將嗰、那個論域收窄準確啲。如果唔係呢，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層面撈埋一齊㗎。譬如呢究竟我哋講緊邊一個環節需要設計，邊一個變化個 gap 係太大以致到設計係需要。咁有陣時嗰啲論證會講生物嘅某啲演化步驟啦，可能由冇生物到有生命嗰個 step 啦，或者可能由猿猴演化到人嗰個 step 啦，或者再推後啲喺呢個宇宙起源嗰刻嗰啲常數點解會咁樣 fix 咗啦，即係每一個 step 好似都有啲獨特性咁樣。但係咧喺討論嘅時候就不宜咧將佢哋撈埋一齊嚟講，即係好遙遠咁樣話啊，因為宇宙呢啲咁嘅常數，以至到呢個猿猴可以演化到人咁樣。因為每一個 step， 如果你嗰、那個 gap 係可以用科學方法解釋到嘅話咧，咁你就唔需要喺考慮嗰啲嘅演嗰啲嘅設計嘅時候，再將幾個論點加入。 所以我想澄清一下就係、是、個意思，因為嗰幾個唔同嘅 gap 咧，可能係用唔同嘅方法咧説明點解可以由步驟一去到步驟二。如果你將睇成係同一類型嘅話咧，就可能冇一個統一嘅說明嘅。但我哋就應該係用科學嘅方法去考察下嗰個 step 點樣跳出嚟。咁於是就要分翻開嚟討論會好啲。 然之後咧，嗰、那個頭先關教授講過嗰、那個design influence 咧，其實都我覺得係唔係好適當嘅一種諗法，就係、是、背後有個 logic 係最好咧就用自然規律去解釋啦，唔得咧。就係、是、然之後睇下可唔可以隨機去講啦。如果再唔得，咪要用設計咯咁樣。其實呢個 William Dembski 嘅講法啦。咁其實實際上唔係咁運作嘅。我哋做一啲嘅推論，知道一啲咩事情係點樣發生咧，其實就要背後有一 set 嘅 principle 去 back up 你嘅 hypothesis。咁可能演化嘅生物學解釋係一 set 嘅 hypothesis， 咁你就睇下呢一個 system 可唔可以解釋到呢樣嘢，咁然之後一啲設計嘅考慮可能係一個 hypothesis， 咁你就互相去比較，睇下咧邊一個嘅解釋係更加 fit， 然之後嗰個就係 best explanation。咁而唔係咧，如果呢個唔得，咁就自然地跌咗落好似演化咁樣，跌咗落設計咁樣。咁其實反而咧就會其實犯咗一個頂關，佢都有講過嘅可能問題，就係呢個 appeal to ignorance， 即係數之無知啦。我再用一個具體嘅例子嚟講，我哋可以想象啲情況，譬如我哋做考古學，我哋去一個site 嗰度咧。見到一啲嘅一啲嘅考古出嚟嘅物品出土嘅嘢，咁我哋唔好肯定究竟佢係咩嚟，其實可能係原始人嘅某啲骸骨啦，或者原始人某啲工具啦，或者係啲動物，原來佢哋嗰個年代嗰啲猿猴都可能用咗少少工具啦，或者完全係一啲風化自然現象產生嘅結果，因為可能我哋對個 set 嘅嘢有啲估計，但又都唔好肯定。喺呢個時候，我哋點樣做推論呢？就係、是、每一個嘅解釋背後，你一 set 嘅理解假設，然之後咧，基於你以前一啲研究知道咧，凡親原嗰個年代嘅人係可以做到啲咩，做唔到啲乜嘢，或者動物或者人嘅骸骨大概有啲咩 pattern， 有啲冇啲咩 pattern， 或者其他動物如果佢可以做到啲簡單工具，有做到啲乜，做唔到啲乜，然之後用我哋已知嘅所有嘅資料睇下邊一個解釋係最配合。如果全部都唔配合嘅話咧，咁點啊？咁就唔知點嚟，暫時唔知，就唔會當呢啲解釋唔得之後，我哋就自然去話啊，所以有人設計或者有外星人或者又點樣樣。嗰啲如果要做一個解釋嘅話，佢要獨立地有一啲嘅原則喺背後俾佢運作，比較你觀察到嘅嘢。咁去到呢個 design argument 嗰度，你就要睇翻具體每一個 step。譬如你個 design argument 嚟講 fine tuning 嘅話，你就有一啲獨立嘅原則去判斷究竟一個智慧嘅可以點樣 tune 啲嘅宇宙常數，如果唔 tune 又點樣，而唔能夠話我哋科學未係好明白嗰啲數據係點樣出現，以至到就成為一個理由去支持背後一個設計去 tune 呢啲嘅數據出嚟。 嗯，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即係頭先劉生就說明咗咧，似乎唔可以咁樣一個諗法唔得，一個假設唔得，就跌落去佢嗰個度。但係我諗有另外一個 formulation， 就係頭先關教授都講過下，就係、是、就算獨立地比較咧，似乎佢都覺得係有一個智能嘅設計者咧，係一個最佳嘅解釋，對於我哋而家有呢個世界同埋個生命。但係劉生個估你應該唔認同啦。你點樣睇？點解覺得嗰個唔係最佳解釋咧？咁最佳解釋會係邊一個咧？你覺得？ 咁正如我開始講，即係當你比較時要睇，你要解釋邊一個現象嘅出現，由並且由邊啲基礎度去解釋呢個現象。咁如果好細緻講嘅話，通常傳統嘅最主流對咗人聽到嘅 design 叫文就講複雜嘅生命體啦咁樣。咁而我哋而家有一啲好好嘅科學理論去講每一個生命嘅演化，究竟個生命嘅 tree of life 係點樣樣？ 但又冇生命，佢有生命嗰刻。 好啦，由冇生命到有生命嗰刻，亦都有一啲嘅 hypothesis， 咁有唔同嘅講法。咁但係嗰啲證據，我亦都唔係最 update 啦，唔知道究竟去到咩階段。咁如果我哋知到幾多嘅話，咁我哋就可以對嗰個判斷有幾多信心啦。如果唔知嘅話，咁咪對嗰個問題仲有待研究咯。咁而就唔會你見到啲 scientific paper 係講話呢啲咁樣嘅情況底下，所以由冇生命到有生命嗰刻，我哋要假設係一個超自然嘅設計。其實甚至可以個假設係來自外星嘅一啲源頭都有㗎。咁但如果要咁嘅假設嘅話，你一樣要去講外星源頭背後有啲乜嘢嘅資料，我哋可以知道嘅。基於幾多嘅證據，我哋有咁嘅信心去判斷。 如果再問多句，因為除咗生命之外，就宇宙常數另一個常性爭拗嘅點嚟嘅。咁你又會點睇呢？因為即係有啲可能覺得唔再需要解釋啦。嗰啲就一開始我哋嗰、那個一開始個世界嘅一啲事實，我哋英文叫 brute fact， 即係就咁啦咁樣。咁你會點樣覺得？即係關教授就覺得唔係啦，仲有一個智能設計者 set 咗嗰啲常數係咁樣，先至會出到呢個世界。似乎嗰個係個 best explanation。 嗱，呢度又有一方面又配合頭先嗰種解釋嘅方法，就係、是、會唔會有啲好嘅 hypothesis？ 例如會唔會宇宙好多個 model 都有類似演化嘅 system， 以至到其實我哋只不過其中一個宇宙而已。另外仲有一個好關鍵嘅唔同嘅，當我哋要解釋喺世界上面現成嘅生物又好，或者係第一個細胞又好，呢啲咧係呢個世界存在嘅事物 object， 然之後你嘗試提供一啲解釋俾佢。但係Fine-tuning argument 講嘅係宇宙嘅規律，然之後嘗試為呢規律解釋。宇宙啲規律係咪需要解釋咧？並且佢背後嘅解釋 似乎都可能個性質上同解釋喺時空當存在嘅嘢個要求係好唔同嘅。因為可以本身嗰啲規律就係咁樣，我正正係透過啲規律解釋時空中存在嘢嘛。而啲規律係咪需要用翻同一個 model 要求有啲咁嘅解釋咧？咁呢個我諗至少有一個分別要留意。 所以我冇理解錯，就係劉生你講話係可能我哋平時要佢解釋係關於物理時空裏面嘅事物先需要某一種解釋，有機會呢個世界以成個物理時空以外嘅嘢係唔再需要一個解釋嘅。 或者咁講，係我哋用嗰啲規律去解釋物理時空嘅嘢，而啲規律。起碼就唔可以再用同樣嘅規律去解釋啦。咁但係我哋應該要求啲咩解釋？這個要分翻開。 好。咁我哋呢一節咧就啱啱傾到咧 design argument 最核心嘅部分。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埋埋個尾，我哋再落下一個論證。歡迎各位觀眾翻到嚟今節嘅自由有計傾。咁啱啱咧就劉生回應咗，即係點樣樣？其實佢覺得有時係有啲其他嘅最佳解釋，就唔係喺個設計者度嘅。亦都有時有啲位咧，覺得未必需要一樣嘅解釋。所以咧，就譬如頭先講時空嗰個問題，就係、是、可能用定律咧，物理定律可以解釋到好多嘅物理時空嘅嘢。但我哋係咪第一係咪需要再有個解釋咧，去解釋嗰啲定律？又或者要嘅時候會用一個咩嘅形式去要求嗰個解釋咧？就可能唔一樣。於是就未必可以套落去頭先嗰個 design argument 度。咁仲你又點樣理解呢件事呢？ 我另外有個疑問呢，就係我哋要求解釋嘅時候，會唔會個好似對兩者，即係科學嘅解釋同埋設計論證式嘅解釋嗰、那個標準會唔會有啲唔同？就係呢，我哋要求科學解釋嘅時候呢，要好具體，譬如點樣由冇生物到有生物，咁你嗰個中間個 process 你要講得好明白，點樣一步一步由冇生物去到有生物。但系我哋用設計論式嘅解釋嘅時候咧，似乎就係好似即係答出一句，總之有個智慧設計者搞掂啦咁樣。咁但係，譬如我哋其實唔知佢點樣設計嘅動機啦，佢設計嘅具體步驟係點啦。咁會唔會即係嗰個標準唔係好一樣咧？就係我哋對科學解釋嘅要求好似嚴格好多，但係對設計論嘅解釋就係、是。你只要話係有個智慧設計者設計嘅，咁就好似已經完咗個討論咁啦。 我估呢樣嘢可以補充一句，就係好多時候都會引致到，即係都唔係話完全冇講個設計者動機，即係佢哋可能會俾埋一個理論說明咧，最後解釋似乎係嗰個智慧設計者咧係有某個動機，譬如可能做一個最美好嘅世界啊，即係可以有最多 good 嘅世界啊，於是咧就於是設計到咁嘅世界出嚟。咁動機可能都係佢個理論一部分嚟嘅，佢有設定。但係我估的確係嘅，就係嗰個別嘅仔細步驟咧，又可能係冇咁清楚嘅。即係用聖經咁樣，都係七日就做咗啦。話有光有光，跟住有人就做人，即係唔係咁冇，起碼冇科學嗰種 step by step。即係有時候係講噶嘛，即係譬如點樣進化隻眼出嚟，以前拗好耐噶嘛，有係咪係咪解釋唔到咧？即係呢個叫做不可還原嘅複雜性，解釋唔到可能演化論。當然而家有啲人話解釋到啦，好多時候，但係佢要求嘅就係一個好仔細嘅點樣每個部件點出嚟點出嚟。但係會唔會對於神啊或者上帝嘅時候就冇咁要求咁嚴格咧？咁樣樣 係。其实当然呢啲问题都好复杂啦，咁得我得几分钟啊，未必。 系啊，都唔好意思啦。 咁但系即系好简单咧，要点讲咧？咁头先我谂刘尚福咧就误解咗我嗰、那个解，即系个推论方式咧。我就唔系话咧A 解释唔得 ，B 就 B 解释又唔得，咁就 C 啦，就唔需要考虑个 C 本身。因为头先我其实讲咗，即系我哋去推论设计咧，系按照呢个。複雜性佢某程度即係低還原率啦，同埋佢有一個嘅 pattern 嚇，或者一個目的。其中目的就譬如話咧，譬如話好多嘅組件好精密咁配合。咁我哋唔會話求其咧，即係地下，譬如啊頭先講個 Paley 嗰個手錶論證咧，咁就唔會話求其地下一堆石頭就話呢個設計。咁但係手錶好唔同，因為啲齒輪可以冇齒輪，可以咧啲齒輪唔夾，可能咧就話啲齒輪散開。點解佢咁啱 fit 埋一齊，可以導致咧？譬如話誒個秒針會轉啊，係能夠精確。計時咧，咁所以呢度咧係有一個經驗數據，咪即係經驗嘅資料咧係有一個基礎。咁但係因為要最佳説明都係有一個嘅比較性，但係呢個比較性唔係純粹就話哦嗰、那個消除嗰、那個消除就呢個自定啦，就唔係咁樣。佢呢個設計論證都要合乎一個咧經驗嘅標準，就係咧佢究竟吻唔吻合嗰個事物呢個特性。咁呢啲嘅呢個標準點嚟嘅咧？其實我同意即係劉生講咧，就話咧我哋都要每一類嘅設計，每個人嘅解釋都係有咩嘅條件。咁頭先解釋過咧，其實 Dempsey 同埋其他好多人其實正正就係咧，係從我哋好多用智慧推論嘅保險業，即係去測試有冇抄襲呢一個嘅版權嘅法例，或者一個嘅法律即係法醫學啊諸如此類，我日常生活 係咧係歸納成呢兩個標準。咁所以咧就頭先講嗰係誤解。咁所以咧我哋去睇翻咧就係即係頭先所講嘅咧嗰樣嘢。咁當然啦，每一個可能你微調嘅常數嘅解釋係咪設計論證係最好咧？生命個起源係咪又設計論最好？當然每一個都係要去睇翻個具體情況去比較咧。呢個同我意見咧係冇矛盾。咁但係首先講宇宙嗰個常數先咧，其實咧我哋正如所講就話咧，科學解釋一定要假設有一啲 initial conditions 加埋呢個嘅 law， 好似即係 Hempel 所講嘅呢個 DN model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啦。咁所以佢就要假設咗一定有呢啲嘢。咁所以佢就唔能夠去再解釋，即係科學本身唔能夠再解釋，因為呢個係個 basic presupposition 啊嘛。佢哋唔能再解釋點解有秩序冇秩序咧，但係呢個係我哋可以問嘅，因為呢個唔係必然性啊嘛。咁所以當然有啲話 boot fact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 boot fact， 即係 information 都可以話實驗室裏邊你嗰啲嘅即係嘅 gas chamber、cloud chamber 乜嘢，所有表面 quality 都可以 boot fact， 使乜要去追尋原子啊、夸克啫？咁所以其實呢個咧隨意就話啲嘢係 boot fact 啫，其實違反我哋理性同埋呢一個嘅。即係嘅科學精神，咁所以我哋個問題就喺度，咁所以咧，我哋就係話啊，去到呢度樣需要解釋，科學有定啦就唔需要解釋。我諗呢個係一個只係自然主義嘅假設，咁呢個係理性上咧，當然自然主義者佢可以咁樣，我都好尊重佢哋嘅假設，但係佢就唔能夠 pretend 就話呢個係一個理性嘅結論。佢樣面對就咧嗰樣嘢係點嚟？咁至於生命係咪就話可以用其他解釋？頭先講到係有啲嘅假設，但係假設包括 RNA world 啊，包括嗰啲嘅。無生源實驗啦，其實 Stanley Miller 都承認，其實基本上佢而家以前咧，1950年代做嗰時咧，而家都唔拉更。佢嗰時假設咗嘅嗰啲嘅大氣層係還原嘅，而家我發覺咧幾億年前已經有呢個氧氣可能喺大氣層，咁所以可能成 set 嘅嗰啲仿無生源實驗咧，全部都係冇用。再加埋其實佢做嚟做去咧，甚至一啲基本，我今晚啱 check 過佢最近嘅 article 都話咧，有11個生命重要分子都冇話嗰啲 polymer。連個 monomer 都有11個都未做到，做咗成50年。咁咧，何況跟住要生命產生，而家都估咧最少都要200多個 gene 啦。可能好似一個細嘅細菌，每一個蛋白質形成有功能嘅都係十嘅七十幾次方分之一，仲要幾百個呢啲。其實嗰個嘅機會率係好細，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當然啦，你永遠都話有可能，但係咧其實無神論者需要好大信心。當然科學家唔係一個領域，唔講呢樣嘢啦。但我哋唔係講。我都唔係話智慧設計係科學，我只係話咧，作為理性嘅哲學思維咧，佢係唔可以接受咧。 我估咁樣，因為我估起碼有好多觀眾，我相信咧係，譬如有啲喺個世界裏面嘅嘢咧，點樣出嚟咧，都仲覺得有機會咧，有機會係説明到嘅。譬如講你又冇生命去到生命嗰刻，有好多理論上嘅説明啦。點樣有啲分子好似啲化學反應開始慢慢變成一啲複雜啲嘅化學反應嘅，就最終可能有啲基本嘅生命。 即可能性係有啦，有可能性大唔大？ 所以我估我最後呢、這個即係冇乜時候，最後一個討論就係、是，即係我一個小問題就係、是，我哋翻返宇宙常數都係麻煩啲，我覺得，因為宇宙常數似乎咧就唔係講緊科學上最終有冇一日揾到一個解釋，因為 即係邏輯上 似乎有機會宇宙常數個設定唔能夠揾到噶嘛。 所以而家咧啲即係科學家或者一啲傾向自然主義科學家咧。某程度就將呢個生物演化就擺落去，好似咧宇宙係一個大輪盤咁樣，可能咧就有多重宇宙或者無限宇宙咧，就每個宇宙咧就試一輪咧啲常數嘅組合，咁啊試，總之試啱有一個咧，我就必定喺嗰度。咁呢個多重宇宙嘅解釋咧，都唔係唔可能嘅。咁但係正正就顯示出咧，科學家都被逼要向呢個方向發展咧，證明佢都覺得啲常數咁啱，啱到咁緊要，因為好多時候個精準度咧，好似 Roger Penrose 話咧，其實嗰個精準度係要十嘅30次方嘅次方咁細分之一嘅一個精准度，呢、這個係真係好難係話隨機撞嚟。咁但係呢個多重宇宙咧，面對呢個 Occam Razor 啊，即係究竟係咪一個簡潔性，同埋即係好多問題，我唔知係做乜時間俾我講落去。但係咧就呢度，我覺得你講啱就係呢個係一個比較棘手嘅問題。 一常數係最難係用翻科學嚟解釋嘅，即係所以一係就先講嘅就係一啲唔能夠解釋最進一步解釋一啲最初嘅基本事實啦。一係就係嘗試去講，譬如因為。隨機咁可能唔得嘅宇宙就 collapse 咗啊，或者唔會出現啊，或者可能有機會出現咗完全第二種嘅。 佢話隨機唔得，佢咪整大數宇宙數目咯。但係有時為咗一個宇宙 possible 嚟無限個宇宙去解釋就係呢個獨特嘅事實，會唔會一個數主義智慧解釋更加 economical 咧？呢個就係一個。 再加兩點，第一點就係、是、即係頭先關卿朋友提過都幾有趣，即係嗰、那個complexity 嗰個 argument 裏面會諗下啲人抄襲啊，或者係保險嘅時候嗰啲咁嘅考慮。咁你試下想像一下，原來咧 design argument 嘗試提出一個解釋去講宇宙嗰啲上訴點嚟嘅。而嗰個 hypothesis 嘅 backup 嘅所謂證據咧，就係、是、來自我哋揾點樣揾人抄襲啊，點樣揾保險究竟有冇造假嗰啲。你諗下兩者個距離幾大？點有幾強嘅支持力？透過呢一啲嘅觀察，去嘗試解釋宇宙最初嘅時候嗰啲嘅數字係點嚟？呢因為我哋要做推論嘅話，要足夠地有資料之餘，你都要推論嗰啲嘢相似先得㗎。如果唔係，其實好唔同嘅嘢，其實得到嗰個支持係好弱嘅。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是。就再 follow up 翻關啟明講嗰啲multiverse 嗰啲諗法啦，咁樣你想象下，其實科學家好有興趣對呢個問題，想 come up with 好多唔同嘅 hypothesis 去解釋點解會有啲咁嘅上訴。好啦，佢哋會點樣做呢？佢就嘗試諗一個 theory 啦，跟住裏面可能因為個問題好 fundamental， 所以未必好多經驗嘅基礎，所以佢哋好多 speculative 嘅成分嘅，然之後好多 mathematical 嘅成分，嘗試計個 model， 估啊或者猜測 啦， 猜測 啦。 好啦，咁但係佢哋點做嘅咧？佢就 develop 自己嘅 model， 講點樣佢如果係咁就會點，如果係咁就會點，如果係咁就會點，然之後嘗試睇下有冇一啲證據去 favor 我呢個 model， 然之後人哋一個係咪？但係 design argument 唔係咁 argue 嘅 ，design argument 咧好似頭先關君明咁樣樣咧，就不停咁批評人哋嗱呢個唔得，呢個唔得，呢個又唔得，呢個唔得。咁佢唔係主力去 develop 自己 model 嘅，冇嘗試好講具體講我 model 係點樣點，跟住又會點，有啲咩 implication， 然之後就嘗試揾一啲嘅經驗嘅去 support 我。佢九成九嘅時間咧都係講嗱呢個唔得，嗰度唔得，嗰度唔得，嗰度唔得，嗰度唔得。咁我嗰個 compatible 喎，同呢個世界觀察到嘅嘢，咁咪係一個。你唔應該咁快就唔接受我啦，係咪？所以 我 諗呢個 唔係一個， 所以配合翻嗰個嘅 我論證， 一開始嗰個思維模式就係你要做一個解釋嘅話，你要好好地 develop 你個 model， 然之後你同人比拼，咁而嗰啲 cosmology 就真係咁樣做啦。雖然佢哋唔係好多經驗嘅資料，但係佢哋好俾心機發展到佢個 model 嘅細節。但 design 嘅文咧就好少花心機去 develop 自己個 model， 因為好似仲咁講啦，佢個 model 冇乜內容噶嘛，因為。咁好似話咗你唔得，就好似 相對上 design argument 係比較難，或者唔需要喺經驗世界度揾好多證據嘅，即係呢個就同其他物理解釋或者其他科學解釋相對上 唔係。我諗嗰個問題就係、是、咧，有啲人想誤解就話咧，其實嗰個經驗數據嗱，我哋就要首先第一樣嘢，即係我頭先所講嘅抄襲啊嗰啲咩咧，就係想即係呢度説一樣嘢就話咧，設計論證咧就唔係一個我哋叫 special pleading 咧。就話哦，我哋特登有啲人信神，就特登要砌啲資料出嚟咧，係需要就要有一個設計師。又或者設計嘅概念咧，本嚟就喺我哋生活裏邊。咁所以我哋日常生活，譬如話最緊要説明啊，或者好多啲嘅我哋，即係譬如話我哋去笠自己理論啊，我哋都係由我哋日常生活嗰、那個可能嗰個撞球開始。點能夠去到跨克啊嗰啲咩咧？咁其實科學本身已經就係日常生活跳躍嗰個已經係存在㗎啦嘛。所以你話嗰個差別就嗰個推演方式唔吻合呢個嘅批評都係有啲問題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頭先所講就話咧，設計論證本身就有經驗嘅支持，而佢模式就係咧透過睇嗰件事物本身有冇設計特徵，然後再去睇下有冇其他更好嘅說明。咁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接受嘅模式。 咁今次咧，即係原本係諗住咧，討論第二個論證嘅，但係不過一開始討論咗就停唔到， 同一個 哲學問題一樣。不過唔緊要，我哋翻嚟，我哋用我哋言簡意賅嘅哲學語言，睇下可唔可以下一節度盡量打到最多嘅量俾觀眾。我哋下一節翻嚟會討論一個好關心、好重要的問題 ：problem of evil。歡迎各位觀眾翻嚟最後一節嘅哲學有偈傾。咁我哋就一次講 design 嘅問題，原本諗住預兩節嘅啫，點解最後講多一節？不過唔緊要，就討論有時開始咯，係啊，停唔到嘅，好似比拼武功一樣。不過我哋都係要去到我哋一個我覺得好有趣嘅 argument， 我哋叫做 the problem of evil， 或者仲可唔可以講啊？因為我聽你講話，你之前係基督徒㗎，咩唔係？其中有一個轉變嘅原因就係因為呢一個 argument， 我聽講係嘛？ 係，其實係咯，我自己就覺得呢個 argument 幾有說服力嘅。咁咧，咁。The problem of evil 首先解釋一下，佢個 evil 咧係好闊嘅，即係泛指所有衰嘅嘢咧，基本上，所以有時中文譯做苦罪咧，即係佢又包苦難，又包人嘅罪惡。咁具體嘅 evil， 例如可能係種族屠殺啊、連環殺人案啊，或者自然災害啊、地震啊、天災咁樣， 戰爭死咗好多人嘅啲地震啦咁樣。 咁呢個阿喬文咧就係認為呢啲 evil 嘅存在咧同上帝係唔相容嘅，即係話如果上帝存在，照計呢啲 evil 就唔會存在。咁佢最經典嘅表述就係、是，因為一般基督教傳統之下理解嘅上帝就係有幾個屬性啦，有幾個性質嘅，就係全知啦，即係知道所有嘢啦，全能啦，能夠做所有嘢啦，全善啦，就係、是、純粹係善良嘅，唔會有任何邪惡嘅念頭咁樣。咁呢個阿喬文就係話，如果上帝係全知咧，咁佢一定知道曬所有嘅 evil 啦，呢個世界上過去、現在、未來所有 evil 佢都知。咁佢全能，咁佢就有能力阻止曬佢哋啦。咁佢全善啊嘛，咁佢就應該願意阻止呢啲 evil 啦。但係事實上就係個世界就係好多 evil 存在啦，即係有自然災害啦，有好人會生 cancer 啦，仲有啲咩不言者可以居高位啦，咁有好多呢啲， 呢個唔識舉例子，所以觀眾咧知太多啦呢啲， 冇錯冇錯，見得太多。 咁所以一個好自然嘅問題就係、是，喂，上帝喺邊啊？即、就、係、是、你個世界咁差，你喺邊啊？咁咯。 因為好多時候我自己覺得最強，即係一開始聽嘅時候，我係講緊，我有啲人會做壞事啊，呢啲開始噶嘛。但我自己覺得更強嘅係自然災害嗰 part 咧，係呢個係佢冇人做壞事嘅喎、啊，但係點解？而且上帝似乎唔係。即係容許噶嘛？佢如果唔容許，唔會發生啦。咁點解呢啲咁嘅純粹嘅苦難會出現咧？咁樣冇人做破壞過，甚至係所以呢啲好似似乎顯示咗呢個全知全能全善嘅上帝唔存在。 係 關教授點樣睇？ 嗱，我諗呢一個嘅推論咧，我覺得都係有一定嘅，即係起碼表面嘅力量啦，都好強嘅。咁我自己咧就係、是、有個信仰，亦都經過懷疑嘅時期。咁亦都有一段時間咧，譬如話即係睇到呢啲苦難啊，或者自己去諗咧，都覺得好困惑啊。 咁樣就點回應咧？ 咁我諗，但係我當我自己再讀多啲書嘅時候，發覺咧，其實咧，哲學家亦都有好多嘅分析，就算無神論者都未必一定贊成咧呢、這個結論，呢、這個結論係即係必然啦，起碼嚇、啊。因為好簡單，你就話如果你唔相容，咁究竟係咪苦難嘅存在就係、是、同上帝存在唔相容咧？咁因為你就咁嚟睇落嚟，咁你譬如話，出面有雨，出面冇雨，咁兩個就唔相容啦 ，contradictory 啫。咁但係有苦難有上帝，咁係咪唔相容咧？咁所以你中間要建立一啲，我就話咧，都要有一啲嘅hidden premise， 你要能夠咧係過渡嚇。咁、啊、咧就話點解有苦難存在就必然係同上帝唔相容咧？咁其實當中就牽涉到我後面發覺到一個價值嘅問題嚇。咁、啊、好簡單，譬如話咧，假如依個世界冇乜大災難，但係咧佢容許人病嘅。咁樣病都會辛苦嘅，咁都係苦難啦。咁但係係咪就係有偶然人一年一生會病幾次？係咪就係又有唔舒服？就係咪就同上帝唔寬容咧？嗱，因為如果你話不相容咧，佢係個 n 本質就係邏輯矛盾。咁應該少少病都 係 矛盾。 但因為佢係全知全全善噶嘛，佢知你病即係辛苦，且佢有能力解決。點解佢都唔解決咗你個痛苦去要用你痛苦？ 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上帝有其他嘅目標咯，譬如話。讓人喺嗰個病當中訓練耐性啊，訓練英勇克服啊，又或者等其他嘅人有負責有愛心嘅時候見到，喂，呢個世界有病喎、啊，咁所以我哋咪學醫學，有人可以咧， 所以為啲更加好嘅好嘢， 所以有個 high values 啊，所以如果我可以去即刻用啲好大嘅，可能你會覺得哇太誇張，但係只好簡單嗱，用翻啲我哋比較日常生活比較我哋都有經驗嘅，我哋會覺得其實病緊冇緊要啊，病完我更加。硬正個人，咁其實 有時包括埋一啲好大嘅自然災害嘅，唔係，即係譬如啊，當年好出名里斯本大地震咁樣，搞到好多康德都話， 又或者有即係納粹嘅大屠殺啦咁樣，唔係，但係我一個 point deal with 就係話咧，係咪佢哋個 nature 係 logically incompatible？ 我話如果佢兩樣嘢，譬如 A 同埋 B 係 logically incompatible 咧，咁呢個 A 無論個 degree 大小都係 logically incompatible， 我只係話咧，其實就唔係咁樣，因為好多嘅苦難咧，其實好多有理性嘅人咧，就亦都覺得。可以理解，咁你個理解方式係點樣呢？就話其實譬如話阿媽嚇捉你去做手術咁樣，揾個人幫你開刀，劏開你個肚。咁如果無啦啦咁，你仲覺得哇有冇搞錯劏我個肚，仲割咗我身上一啲嘢出嚟，但係咩發覺原來盲腸嚟嘅，發炎嘅盲腸。咁我明白啦，即係話咧，如果有一啲嘅痛苦，譬如話佢係一啲其他嘅更高線嘅一啲嘅邏輯上嘅先決條件，又或者係一啲更高嘅線嘅一啲嘅。好難避免嘅副作用，譬如話阿媽生你出嚟，你都可能冇理啦，費事人身攻擊咁樣。 咁啊冇錯。阿 媽生個人出嚟， 我成日都咁話我阿媽。 OK， 阿媽咁啊好啦，阿媽生阿炎炎出嚟咁樣啊，阿炎叔出嚟，你可能會做壞事嘅喎，可能你傷害個女仔啊，或者將來你做個唔好老豆啊。咁點解不如唔好生佢出嚟，或者喺個 B B 嘅時候就攣瓜你啦咁樣？咁點解唔係咁做咧？ 咁但係或者生咗出嚟就困咗籠裏面，唔好俾你出去傷害人啦。咁但係呢個就抹殺咗呢個自由成長嘅價值啦嘛。所以有自由成長嘅時候，你就有可能會犯錯。 明白。 咁所以唔係咁簡單。我即係唔係話即係解決咗，即係話咧頭先阿仲仲所講嗰個嘅推論咧，其實啲自由家研究落有時候發覺咧唔係咁簡單。 佢仲有啲可以 邏輯上起碼相容，因為你如果你證明佢唔相容咧，譬如 John Mackey 早年就話唔相容。咁但係有個自由家 Printing 就將佢嘅論據逐個拆曬，就而家你啲人都發覺咧，呢個叫 deductive problem evil 咧，基本上係好少自由家就算無神論者去都會支持噶，就換咗佢叫 inductive problem evil。 一時間我好快總結下就係，起碼有兩個嘢講咗嚟。第一就係咧，有時候啲時候點解會做壞事咧？有人做壞事係因為我哋覺得俾自由佢咧，似乎有價值嘅，喺關格 即係有更高價值嘅 更高價值係啦，就容許 byproduct 有 byproduct 就容許有啲苦難出現，令翻我做錯事，因為我要俾我就自由呢個價值。 其實我成日都咁我哋。 第二就係有時候咧，就算係自然災害都好啦，我哋都可以容許因而咧有啲更好嘅善係出現嘅。譬如頭先講病嘅例子啦，可以因為咁。我估有好時候自然災都會有嘅，可能有慈愛啊、有勇氣啊呢啲出現到，冇嗰啲咧就出現唔到。呢個係我諗係其中一個唯一最高嘅善而可以容許嘅一啲惡嚇。咁劉生你又點睇咧？ 我又講三點啦， 你次次都係三點兩點。 第一點就係即係頭先我之前講設計論證嘅時候咧，咁我哋上次比較唔同嘅解釋嘅時候咧，我哋嘅比較方法就係睇邊個解釋好啲 ，the best 係咪？咁但係頭先討論 design 呢個 problem of evil 嘅時候咧，就好似要求個 problem of evil 係能夠提供到一個 argument 係顯示上帝唔可能存在。咁、那個要求就好唔同嘅。咁的確佢如果唔引入一啲額外前提，未至於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用返頭先嗰種比拼方式，就睇下邊個解釋好啲，就係、是、under 呢個世界咁多苦難罪惡嘅事實底下呢，有神有全知全能上帝嘅解釋好啲啊，定係自然規律所以呢個世界咁嘅解釋好啲？咁樣比較嘅時候呢，咁就唔需要係令到呢個解釋完全冇錯，邏輯上可能呢都可能充分 地，所以唔需要 100% 證明到，都充分地最佳解釋。 係啦，呢個第一個 point。 第二個 point 呢就係、是、就算要求佢係可以直情 rule out 佢可能性呢，都有可能嘅。咁你可能要加一啲額外嘅前提，包括呢嗰啲額外前提就冇咁 obvious， 但係就我覺得都有理由接受嘅，就係、是、有苦難罪惡存在就冇人否認啦。咁而關啟文上次或者好多人上次回應方法就係嗰啲係 for 一啲更加重要嘅 purpose for high good 咁樣。咁但係呢咁就要背後假設嗰啲全部啲苦難都係有理由地存在。問題就係、是、其實會唔會呢個世界好多苦難同罪惡呢係 excessive， 係多餘嘅，係唔需要嘅，係無謂嘅。咁而你問好多人，我相信好多人都會認同呢個世界真係太多無謂嘅、冇意義嘅苦難罪惡，由可能喺動物好多嘅受苦，或者人做嗰啲罪惡，可能好多係唔會達至更高嘅善嘅咁樣。咁如果你引入呢個 excessive 嘅一啲苦難罪惡咧，咁佢哋要 define 又會多咗個挑戰啦。第三個 point 咧，就係將一啲諗法變成一個例子嚟講，因為時間冇多，想用例子嚟講。就呢個就唔一定所有有神論嘅人都接受嘅，但如果接受嘅話咧，就又難咗啲去回應。就係、是、咧，我唔知關啟文接唔接受將來有天堂啦。咁好多有信仰嘅人都相信有天堂啦。咁理論上天堂就應該係冇苦難罪惡、冇病痛並且我唔肯定啲人點諗，但係應該都有自由意志啦。如果唔係，咪好悶咯咁樣。咁倘若天堂係可能嘅，即、就、係、是、一個有自由意志好愉快、冇苦難罪惡嘅世界係可能嘅，上帝做咩唔早啲創造天堂呢？ 呢個似乎邏輯上可能噶嘛，而且顯示咗上帝如果係全能嘅話，應該係 OK 噶嘛。點解唔將呢個世界地上就變成天堂呢？ 呢度有一個歷史嘅角度啦，即係譬如咁講啊，我哋話咧，即係一個人咧，豐衣足食啊，即係就無憂嘅，無憂無慮嘅生活係好嘅咁樣。咁譬如話而家咧，可能有一個叫李家 X 嘅大富翁咁啊，生咗一個叫李澤 Y 嘅一個咁樣嘅細仔咁啦嚇。咁係咪就話咧？诶，佢唔使读书啊，总之佢将佢几百亿嘅身家俾佢，咁啊又喺度搣啊，又喺度玩啊，打机啊，沟女啊，咁啊衣食无忧，咁啊保到佢即系死为止啦，咁样，因为我都会咧让佢经历下啊，做咗生意，开头都冇俾晒啲财增加佢，咁咧就要佢咧发挥下才能啊，建立下人格啊，唔好话都唔好做坏人啦，有钱我都，咁然后最后先去达到咩咁咧？嗱，所以咧，其实天堂同头先讲嗰个即系刘生嗰个咧，其实是一个好嘅 point 底咧，佢忽略咗就系咧。上帝正正就係唔好想俾人咧就哦你即係就上天堂，而係佢需要人有一個 考驗同一個所謂造靈嘅嘅過程。當佢自愿地經過考驗，罪惡嘅可能性佢知道咗之後，佢仍然選擇跟上帝咧，咁啊進入天堂咧，其實某程度就佢就已經進入一個唔同嘅境界咧。其實係有自由，但係咧就冇一個去完全去犯罪嗰個自由，其實係有變化嘅。 所以得服一啲更高嘅事。 但係呢個係一個我哋話一個 best way， 所以天堂唔可以用一個同而家嘅比較，即係話咧佢要人類透過考驗。譬如話等於呢個李澤歪咁樣啊，經過考驗之後，佢就成繼咁個個老豆唔需要一世俾佢考驗㗎嚇。 咁、我想問下頭先劉生有個問題問嘅就係、是，咁如果我哋嘗試用最佳解釋論證嚟去講嘅話，點解唔係冇上帝，但係自然而然就會有更加好解釋？ 因為頭先佢話唔係一定係最佳，都我同意係要咁樣比拼，但係佢頭先只係講咗一個 assertion， 就話有啲 excessive 個證據，只有好多人感覺，我以前都係感覺。但我經過咗深刻嘅哲學思考之後，同埋倫理反應之後咧，我覺得其實好多所謂你覺得好過分，其實因為受咗現代社會嗰個享樂主義文化。其實我啲學生佢寫份 paper， 佢都好過分，佢覺得好辛苦啊，做唔到啊，俾三次機會佢都讀一科讀唔到啊。咁佢覺得好過分，我係咪我最同意係好過分咧？咁我覺得呢度有一個好複雜嘅倫理思考，要問清楚有啲咩價值同埋點樣比較。 即可能我哋而家世界嘅苦難唔係 excessive， 唔係多餘嘅。 唔係，我話你要證明佢 excessive， 你要有一個 proof 同埋呢度都需要好多倫理分析。只要就而家兩秒鐘係做唔到。 係啊，咁我哋今集咧就係講咗呢個上帝存唔存在嘅問題。究竟我有冇理由相信上帝存在咧，係一個好難嘅問題。我哋討論咗2000多年都未講完，所以自然急答處理唔曬。不過我哋希望大家享受呢一節。Thank you.